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線。 翻翻嚟啦！哎，發生咩事咧？頭先明明就話一帶一路遇到挫折噶嘛，又話翻嚟第二節講啊嘛，點解突然間又播了一段英文片嘅咧？咁呢段咩片嚟噶嚇？揸住 要知道就係加拿大都可謂多災多難啦。呢件事情其實係發生喺加拿大嘅 McMaster University 麥馬斯特大學。咁就嗰日發生啲咩事呢？就係、是、舉行一個新疆嘅所謂再教育型嘅講座啦。咁就揾咗一位 即是那些叫 activist， 即是叫做 前加拿大 社運人士咁樣嗰類， 維吾爾大會主席就叫做余克雅托道希嘅女士啦，就去講呢個關於新疆嘅所謂再教育營，其實就係集中營個實況係點樣樣啊，或者係中國點樣去 侵害呢個維吾爾族人嘅人權啊，嗰類嘢 嘅罪行啦，甚至係、你要知道呢個係一個文化嘅清洗同埋滅絕， 種族滅絕嚟嘅就係、 是、文化上面嘅滅絕啦，因為佢 即係佢未去到真係殺人，所以你又唔可以話佢種族滅絕。 因為講種族滅絕咧，就係、是、舉例就好經典，就係話呢個納粹嘅猶太人最終方案啊嘛，就係將佢哋全部送曬一個叫滅絕營或者叫死亡營，然之後就慢慢毒氣室就處置曬佢哋咁樣樣啊嘛。呢個就係所謂嘅物理上面嘅肉體上面嘅滅絕。但係呢個新疆嘅做法咧，對於維吾爾人或者對於哈薩克人嘅做法咧，就係話將他們的宗教、將他們的文化、將他們的語言一一地去剝除、然後要他們要 成為一個中國人， 要學這個、規範化的漢語，不可以說他們的維吾爾的語言，要他們去跟從這個漢人的文化和習慣、要他們 放棄宗教， 放棄宗教， 原先他們是穆斯林這個宗教的放棄，逼他們吃豬肉啦、喝酒啦、唱這個義勇軍進行曲啦、要即對著這個五星旗敬禮啦，類似這樣 要跳中字舞啦，那些東西其實有好這些罪行其實是罄竹難書，甚至他是在外面呢， 其實裡面有虐待的，即是他雖然逼他們，即你覺得、OK 啦，唱歌，但不是裡面是有酷刑虐待的，即最近有些片 即係 share 啦，咁就係講有個人好似即係燒豬咁樣穿咗喺度。 呢、這個嗰、那個係假嘅，嗰、那個係 都係假嘅， 嗰、那個係假嘅。但係有一個事情就係話有一位嘅維吾爾裔嘅出名嘅音樂家啦、詩人啦，咁就事實上就傳佢係被迫害致死嘅。 喺土耳其嗰邊又出聲啦，係咪？ 咁就被迫害致死咁樣樣咧，就發生啲咩事呢？咁就喺網上邊就有維吾爾嘅維權人士，佢喺挪威做基地嘅維權人士咧，就發起一個 Me Too 維吾爾咁樣樣嘅， 即係 Hashtag Me Too Uyghurs 咁樣啦。 點解會發起嗰個運動呢？就係、是因為中國在呢個土耳其的外交部很嚴厲地指責呢個喺二十一世紀仲出現集中營同埋呢個叫系統同化。咩叫系統同化？就是剛才講到的將維吾爾人有組織有系統地困曬佢哋喺個集中營嗰度，然之後逼佢哋去跟呢個漢人的做法，跟佢哋嘅生活習慣。其實是一種思想洗腦嚟噶嘛，就好似個工廠咁樣，然之後就推佢出嚟嘅時候，佢就是一個漢人啦，一個新造的人咁樣樣啦，就係、是、一個去清真化、唔信伊斯蘭教、冇激烈思想嘅同漢人冇分別嘅一個人。外殼就可能仲係一個維吾爾人，佢血統就係一個維吾爾人，但係佢嘅內在、佢嘅思想、佢甚至嘅核心價值，全部都係一個漢人，而且仲要係一個信黨的一個漢人。 我覺得都不是漢人，可能是叫中國人，會不會準確一點呢？ 即是五族共和之後共成了一個 共人。 因為現在你說什麼漢人，其實你是跟血統分還是什麼分呢？即是怎樣的漢呢？其實漢好像說，即根據研究在3000年前已經沒有了，即是沒有了漢人這個血統，其實沒有了，即是算了，這些題外話。總之就是你要令他們成為中國人，即是說所謂新疆就是我們中國領土入面的人都必須要成為中國人。 土耳其就出聲譴責，而且就是說這個有成100萬人以上的維吾爾人混了在這個這樣的集中營裡面，已經是一個公開秘密。而這個公開秘密就外話就補充就是，其實在聯合國的那個難民和酷刑的個委員會裡面，其實已經公開了報告呢，是有可靠的 sources 咧證明呢個中國實施緊酷刑嘅對於呢啲人。咁事後一出咧，咁就中國就即刻透過佢哋嘅宣傳機器咧，就話：，誒冇呢咁嘅事，呢個係錯誤嘅指控，你華春瑩講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指控嚟嘅，要求佢哋去道歉，因為佢哋係修正。咁而呢、這個中國嗰啲廣播電台咁樣咧，亦都播出一條片，就係、是。疑似嗰位當事人嘅26秒影片，就話今日係2月10號，咁然之後我就因為違反咗國家嘅法律咧，就被調查，咁就我身體健康，亦都冇被虐咁樣，呢啲就係佢 全即又係嗰啲啦，即係又攞把槍指住你跟稿讀嗰啲片啦。 你知道 CCTV 都好興咩噶嘛？好興所謂嘅認罪噶嘛，中國式認罪噶嘛，上曬電視嗰啲咩法制新聞啊、今日式、今日法治嗰啲咁嘅節目入面就講係，係我認罪啦。 大家見唔少啦，即係桂文海啊嗰啲，即係之前有個瑞典人咧就去咗中國係做啲 NGO 嗰啲工作啊嘛，咁又佢又俾人拉咗啊嘛，又佢又係拍咗呢個片啊嘛。 上年亦都其實係有一個國際人權組織就真的出了一份報告，專門講呢個中國式認罪的問題。 係啦，跟住嗰個瑞典人回到瑞典就話：係啊，嗰陣時真係會逼你咁樣啊。 其實就爆曬啲內容，甚至係繪影繪色畫埋圖出嚟，用一個鉛筆草圖畫佢係究竟係點樣擺陣嘅，部 cam 放喺邊度啦，個人係坐喺邊度啦，後邊又有一份人咧就喺度叫佢攞住個稿嚟去讀啦，諸如此類咁嘅 set up， 全部都齊曬出嚟。咁呢啲做法，另外一樣嘢更加離譜嘅就係，你知道依家中國嗰啲 CG 好犀利噶嘛？ 即係嗰啲科技啊、技術啊嗰啲，即係其實有啲技術，你係咪懷疑段片係假咧？你咁嘅講法？ 上年定上上年，其實已經出咗一啲片，就係話將一啲名人去 key 落去一個另一個人嗰度， 去做一講說話啦，咁有啲人咪 key 奧巴馬， 係啊，奧巴馬、Donald Trump 嗰啲，其實即係佢係完全冇講過嗰啲嘢，但係佢段片咧睇落去完全係真嘅喎，然後佢就喺度講個講一大嘢，即係譬如即係話，哎呀，我要毀滅美國咁樣，即係奧巴馬可能講啲咁嘅説話， 因為佢要 你睇到段片係真嘅喎，但係原來佢係合成嘅啫喎，係假的， 因為佢做好多即係人面識別嘅技術啦，然之後做一啲 matching 啦，甚至依家係可以做到係動態識別啊嘛，即係你自己跳舞咧。然之後就 key 另一個人咁去跳舞， 即係譬如，即係其實而家有啲叫做大家好清楚嘅會計妹啊，即係嗰類咁樣嗰啲嘅虛擬人物咧，即係你見到佢喐喺度講嘢啊、唱歌、跳舞嗰啲，其實咧實際上可以一個人咧，即係著一件嗰啲特製啲衫啊、黐曬嗰啲貼啊啲嘢喺度喐嘅時候咧，咁佢個模組咧就跟住個人咁樣喺度喐。 依家出緊嗰套《童夢》咪就係咁樣咯。 哦，係啊，原來就係咁啊。 嗰套電影，個大眼妹啊嘛， 係 啊，就係咁樣樣咯。咁所以呢條片嘅真定假咧，同埋個像素真係好鬼低，好多雜碎咁樣咧，究竟係真定假咧，係冇人知道嘅。咁但係就係話依件事引起軒然大波，就點解會有一個叫做Me Too Vegas 維吾爾嘅計劃咧？就係嗰位維權人士咧就。 即係我哋都有親人， 拍條片就係話我哋都有親人係 missing 嘅。 你可唔可以又拍一段片出嚟證實啊？咁樣啊嘛。 你可唔可以拍段片，又或者影啲相掟翻上網，或者公開翻我哋證明我哋嘅家人係仲係安好，仲係健在嘅個狀況係冇被虐打嘅？你可唔可以咁樣做啊？ 嗯， 因為由於呢、這個即係全民遇害嘅音樂家咧，係喺。維吾爾族入面是有相當崇高的地位，很有影響力的，因為他的作品是相當有感染力的樣子，所以他的死其實是牽動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你知道上年其實發生了什麼事，因為2016年的時候政變，所謂的軍事政變失敗了之後呢，咁就拉咗一大堆人嘅，其實 係啊，就是、拉咗好多人，係好多人，即係譬如咩教師啊、法官啊、軍隊嘅人啊、政府人員啊，即係成千上萬、以萬計嘅人數啦。 咩啊嘛？呢個埃爾多安咧就大清算啦，咁樣咁其中拉咗一個美國嘅傳教士啊嘛，咁就出事啦。於是美國就話我要制裁你，咁就結果就搞到呢、這個。土耳其的里拉大跌啦，咁就經濟亦都好差啦， 係啊，一輪啦， 咬緊牙間關咁樣啦。咁埃爾多安亦都係好堅持，一定要去頂住呢個所謂美國嘅侵害咁樣樣，美國嘅打擊，我要揾個新盟友啦咁樣樣。咁中國就發生啲咩事呢？中國就透過呢、這個好似透過建行咧，就借咗一筆36-38亿俾呢個美元俾呢、這個。土耳其就共度時間咁樣樣，咁而且你要知道土耳其本身係一個好關鍵嘅位置啦，佢係處於呢個一帶一路嘅其中一站啦，另一方面亦都係聯絡呢、這個即係呢個西歐同埋東歐同埋呢個亞洲嘅 俄羅斯啦，即係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嚟嘅，因為即係佢喺個君士坦丁堡咁樣傳統嚟講啊，即係講緊過往2000年都好咧，嗰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位置，比如俄羅斯佢係好想攞到個出口位嘅，即係出海嘅一個位啊咁樣，即係所以土耳其呢個地方咧係即係兵家必爭之地啦，可以咁樣。 咁然之後忽然間就反面喎，咁點解會反面呢？因為其實可能之前你都提過，就係話。對於新疆集中營的事情呢，一路以來都不出聲的，伊斯蘭世界都不出聲。為什麼會不出聲呢？第一就是說他們跟中國做很多 生意，即是過從甚密，大家有很多的 dealings、有很多的生意、 甚至買軍火都有、另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說由於伊斯蘭國家的人權狀況都相當之差，即是你看到他們如何迫害異教徒啊，迫害一些女士啊之類咁樣咧，咁佢哋嘅手段都相當啲殘忍，咁所以如果你去指住個鼻哥，一隻手指指住中國嘅鼻哥嘅時候，咁其實好多隻手指都指住翻自己咁樣，所以佢哋唔敢公開去鬧呢個咁嘅嘢。更加之上，你睇到土耳其係借緊中國嘅錢啦，同埋一帶一路合作緊啦，好多嘅 project 咁樣啦，咁忽然間會鬧交喎。發生啲咩事呢？咁然之後，美國駐呢個土耳其嘅代表處就話：你哋做得好咁。O K， 咁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咁就其實可能對一帶一路有啲影響啦。亦都就係話， 打響第一槍其實係。 而且最重要就係土耳其本身咧，因為依家佢哋嘅做法，埃爾多安嘅做法咧，就係將呢個 nationalism， 即係呢個土耳其嘅國族主義，撈埋一啲激進嘅， 即係 伊斯蘭主義，即係極右嘅伊斯蘭主義。因為之前2009年的時候不是發生所謂的75事件的，就是說那個所謂的大規模打砸搶的嘛，這個中國的講法就是、其實就是、就是這個高壓政策失效，觸發到這個維吾爾人和漢人的 衝突 打大交這樣，於是就很多人傷亡啦，然後就你都會看到就是說軍警是進駐這個新疆，然後血腥鎮壓啦。咁呢個所謂嘅七五事件之後咧，咁其實喺土耳其咧，嗰班極右嘅政黨咧，其實係出過嚟示威嘅，甚至係捉咗個韓國遊客出嚟打咁樣添嘅。咁、然之後俾人哋鬧嘅時候咧，就倒翻轉頭問就話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嘅灰狼啊，就係、是、一個佢哋極右政黨嘅青年執業嘅組織個領頭人咧，佢就話。喂，韓國人和中國人都是上下一樣啫嘛，點認得出佢哋啫？咁樣樣，即係佢哋係會咁樣樣去做嘅。佢哋除咗示威之外， 真係極有嚟 嘅，係捉啲人去打。咁而依家埃爾多安就係將呢、這個， 因為埃爾多安佢係反世俗化噶嘛，即係伊斯蘭人都有分誒、原教旨主義啊、世俗化啦、啊，即係講我哋要即係繼續誒笠罩袍啊，或者要誒、即係唔食豬肉啊，同埋唔好飲酒啊，各樣嘢。咁但係有另外一批就係世俗化嘅。咁之前就即係如果我冇搞錯啦，就係、是、之前起義啊，叫做政變，土耳其政變嗰堆咧，其實就係世俗化嗰堆嚟嘅。 咁就當然啦，你睇到埃爾多安嗰個做法咧，就唔係真係要行到好阿拉伯式嘅嗰種嘅即係伊斯蘭穆斯林咁樣嘅做法嘅。咁但係咧，佢呢個做法就係將國族主義溝埋落去宗教嗰度。咁所以。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他就會變成一個新的土耳其，就是一個新的宗教的代表，所以他是很重視就是說、對於這個伊斯蘭的世界這樣，究竟有些兄弟之幫受侵害，尤其是維吾爾人本身呢和土耳其人、 其實是同一個族裔來的，或者是很近、 就是一個是東突厥，土耳其那些就是西突厥， 是 啊，其實簡單來說就有啲同文同種甚至同宗教咁嘅意味，咁伊即係維吾爾弟兄被侵害，咁你點可以坐視不理呢？而且佢嘅執政聯盟入面就係真係有個極右嘅政黨喺度噶嘛。 即係其實我哋一路以嚟都喺度即係討論啊，或者啲人喺度講，點解唔見啲穆斯林世界嘅人出嚟為維吾爾族人去出聲咧？即係中國嗰啲受壓迫嗰啲咧，即係大家都係一路等緊噶。點解冇出聲？冇出聲，而家就係打響第一槍，終於出聲啦。 咁所以往後會唔會就係話美國嘅盟友，譬如話啲阿拉伯國家咧，會唔會跟住出聲咧？咁伊朗嗰啲就唔講啦，因為伊朗嗰啲就求緊中國噶嘛，而且俾美國制裁緊噶嘛， 有軍火。 咁呢個就要睇翻。咁翻翻嚟去講翻 McMaster 大學嗰度發生嘅事情咧，嗰位即係 演講 維吾爾嘅代表咧，去講嘅時候，點解會有中國人去搞事呢？原來背後有一段故嘅，據有啲流出嘅一啲 WeChat 嘅 cap 圖入邊顯示咧，原來成件事係有策劃嘅做法， 有組織有預謀嘅。 中國咧本身你知道就係話透過唔同嘅海外組織去控制住嗰啲留學生嘅走向噶嘛，無論一舉一動都會受到你嘅身邊嘅同學去監視啦。 喂，內地學者學生研究會聯誼會啦，同埋呢個即係領事啦，中國領事館啦咁樣咯。 咁而呢件事情咧，據講亦都係呢個中國領事館策劃嘅，因為喺嗰個現場嗰度嘅狀況咧，就係原來。在那個人在鬧場的同時呢，是有中國的學生在那裡去影相，影低究竟是哪個人去出席這個會議，有些人就做負責做筆錄，就記錄低他們在說什麼嘢。 喂，其實這個模式呢不單止是加拿大出現的，即係好多地方出現，包括香港。即係譬如話前嗰排咧，咪喺港大有個集會嘅，即係叫做魚蛋革命三週年咁樣，類似。咁咧就俾人發現咗有個女人咧，原來佢就係 市民香港嘅編輯劉傳 好女士， 係 啦。跟住佢又即係一路喊曬，哎呀，侵害新聞自由定咩？但係當其時佢做嘅嘢咧，現場嘅人見到咧，佢係影緊在場嘅人嘅樣子。 簡單嚟講就點相， 點相就係做緊同一樣嘢啦。 咁其實亦都喺應該兩年前左右啦，城大咧亦都係做咗一個關於西藏嘅一個座談會咁樣嘅嘢啦，即係喺呢個西藏起義日嗰個紀念日咁樣咯。咁啊，又係當然又係搞事啊，即係嗰個模式其實係一樣嘅，即係佢套用到去唔同地方，佢都係咁樣去應用，即係中國領事館有個內地學者學生聯誼會，咁然後咧有 WeChat Group 係嘛，跟然後有組織，咁背後有人操縱，有分工，有預謀啊，有系統去做成件事嘅。咁包括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有人搞事啊，有人做即係記錄點相啦，睇下邊個去咗邊個講嘢啦，做啲咩啊？ 有人是上報這個咩啦， 領事館啦， 領事館啦， 即是跟他聯絡啦。 更加離譜的就是對話入面出現了一句說話，就是說查一下他的仔是誰。 嗯， 究竟查誰的仔是誰呢？是港者的仔啊，還是是與會的人士，然後有聽那個那些人的仔呢？那就很大鑊，就是說這些是涉及到可能是人身的要挟的事情，即是可能是掌握了他家人的資料，然後找這件事去要挟他，譬如說、哎、他你的家人還在中國， 還在中國、啊、還在西藏、啊、 或者是你的個仔是會，即是他在海外，但是他會去中國探親，或者去做生意，或者留學的、哦、這樣，那我們就留難去爛位他，拿來去要挟你了。咁成套咧，原來就係話包括搞事嗰個人，原來都係有人去指控嘅。咁呢啲咧，根本上就係完全地唔係出自佢哋所謂嘅真正嘅民族主義，可能係多少會有啦。但更加嚴重嘅，原來就係中國政府去控制嘅。咁好啦，講翻另一件事情，亦都係有關係嘅， 即係亦都係喺加拿大嘅係嘛？ 就係、是、選學生會。 咁就係呢個多倫多大學嘅其中一個校區啦，就係、是、呢、這個西蓋西堡加啊，西堡加校區好似係咁樣叫，即係佢因為多倫多大學咧，其實有兩個校區嘅，咁佢只係其中一個校區嘅學生會啦。咁然後一個叫做西藏裔嘅一個女仔咧，就成為咗學生會會長。咁而副會長咁啱咧係一個台灣人嚟嘅。 嗰、個台灣人就係一個性別轉換嘅 跨性別女性啦， 跨性別嘅女性嚟噶嘛。咁就是引起了呢個中國人的憤怒，又玻璃心碎一地。咁、啊、就由於那位西藏裔的女仔咧，佢本身亦都支持呢個西藏獨立嘅。 即係佢喺佢 Instagram 嗰度咧，佢簡介到咧就第一句就寫一個 free Tibet 啦，即係 free Tibet 啫。咁佢又冇話係唔係咧？咁但當然係啦。即係總之佢係一啲推動話西藏人權啊，或者西藏嘅自主啊、自由啊等等。嘅一個西藏人啦，咁樣。 咁佢後來接受訪問嘅時候，亦都講到就係話，佢希望即係西藏啦、維吾爾人、維吾爾啦、台灣啦，或者係其他千千萬萬喺中國度被迫害嘅人都終將得到自由咁樣樣啊嘛。咁其實係一個相當之自由主義嘅一位人士，亦都相當之勇敢啦。因為佢面對嘅就係中國人憤怒起來之後發生緊啲咩事啦，就係、是、有人咧喺呢個 change.org 的呢個所謂的簽名平台上邊咧，係發起聯署，就要求去罷免呢位學生會會長，就因為佢支持西藏獨立咁樣樣。 咁而嗰啲中國學生嘅睇法係點樣呢？咁就其實喺當地佢哋嗰啲學生嘅 WeChat group 嗰度啦，即係又係 WeChat 啦，即係其實嚟去咧都係 WeChat 啊，咩微博啊嗰堆嘅。的溝通平台其實是很重要的，對於他們來 說，即是那些票圈 是啊，即是他們去散播消息啊、動員啊，其實全部都是靠這些軟件。那裡面有一篇文就流傳了，說在多倫多大學裡面，我們即是中國留學生大概有12000個，那我們給了7億的學費，但我們即係呢啲藏獨嘅社團咧，就越嚟越囂張啦。佢又喺另一個校區咧，就之前又請咗啲人嚟講嘢啦，係嘛？喂，而家連呢、這個我哋呢一邊呢個校區咧，個學生會都要俾藏獨嚟把持喎。我哋交咁多學費，我哋都係資助埋啲咁樣嘅學生會啊，搞埋啲咁嘅資助呢個西藏獨立。哇！我哋一開頭好多中國學生都係投咗票俾佢啊，俾佢呃咗。我哋唔知道原來佢係搞藏獨嘅啊！而家我哋終於發現到話，原來呃我哋咁卑鄙，我哋而家就要聯署，係嘛？就要推翻你咁嘅樣。咁當中其實好多謬誤啦，呢篇嘢係嘛？ 咁亦都係收集咗成萬以上嘅簽名啦， 超過10000，即係佢嗰篇報道出嗰陣時係10600個啦。 但係嗰10000個簽名咧，好多其實你係認唔到佢究竟係校內生定還是校外生嚟嘅。 因為其實嗰個網咧，只係一個你 即係我開 account， 你點樣開個 petition？ 即係你啲係人都可以簽啊，就唔需要話提供學生證、身份證，冇呢啲咁嘅核實嘅，即係一個 email 嘅啫。咁你又可以簽名聯署㗎啦，咁樣。 咁然之後嗰啲平台咧，佢譬如話去到某一啲國家國會嗰度咧，佢去到唔知幾多嘅簽名嘅時候咧，譬如英國就好似20万咁樣就會由國會去負責回應咁樣樣噶嘛。咁佢呢個 change.org 呢個平台上面嘅發起嘅聯署咧，除咗係俾校方壓力之外咧，亦都係俾緊政府壓力啦。咁但係你俾校方壓力係冇用嘅喎，因為學生會其實係一個學校。嗰、那個建制 學校 建制以外，校方以外有一個 獨立運作， 自立自學生嘅自治組織嚟噶嘛？佢係有 fully authorized， 譬如話佢選舉啊嗰啲嘢，其實係唔受校方干涉嘅。 即係唔可以話佢選咗個學生會長之後，個學校咧就突然間就揮圖，跟住就話唔俾你委任，唔俾你點樣當選，冇嘅。因為咧學生會係一個獨立於學校運作嘅一個組織嚟嘅，即係學校嗰啲咩管理層啊、行政啊、student office 啊嗰樣嘢咧，同學生會係冇關係嘅。即係佢嘅財政獨立、行政獨立，係嘛？選舉上都係獨立嘅嗰樣嘢。所以頭先嗰篇文喺呢啲中國留學生中間流傳，就話我哋交緊7亿嘅咩學費啊，點樣去資助呢啲咁嘅藏獨學生會啊？呢樣嘢錯曬啦！因為你交學費交俾個大學嘅啫嘛，你唔係交俾學生會，學生會有收學生會費嘅，或者學生會去自己諗辦法去揾錢嗰樣嘢。總之係財政獨立，就唔係話你交咗咩7亿嘅學費俾學校咧，就等於支援或者資助呢個學生會係弱智嘅。即係根本呢班咁嘅中國留學生，即係講開又講，你去到人哋地方去學習人哋文化同埋環境啦，係咪先？你又唔去融入嘅，即係你投票嘅時候，你又唔睇人政綱，唔睇咩人咯？人哋嗰個投就投啦， 你都唔投票， 你個制度你又唔知喎。原來投完又要推翻，可以咁樣唔可以？好啦，學生會係獨立於呢個大學嘅運作，你又唔知嘅，係嘛？即係人哋有外國係有講呢啲嘅所謂嘅自由啊，或者自主啊、獨立啊，即係好多嗰種背後嘅哲學或者係啲核心價值等等嗰啲咁樣嘅嘢，你係完全。沾不上邊啊！即係你完全係冇學過，你就係喺嗰度生活，亦都唔會融入，又即係搞破壞，係嘛？ 因為好矛盾嘅，其實咧，譬如話選學生會咁計咧，其實所謂嘅華人咧，尤其是中國嗰班咧，其實係唔熱衷去參與校政嘅。你睇到譬如話香港港大學生會呢、這個即係個支莊咁樣留莊，今次係留莊啦，選唔到啦，有80%以上係呢、這個 反對票啊， 係呢個不信任票 啊，不信任票 咁就留莊咁樣啦。咁你但係你睇到佢哋嘅政綱明明咁 match 政府，咁 match 呢個中國嘅嚇。概念 match 大學添啦，可能 係可能 match 校方添啦。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啲 NDS 啲中國學生唔投票咧？係因為你叫佢哋投票咧，其實佢哋係唔熱衷投票嘅，唔熱衷於校政嘅。 因為佢哋都冇民主樣嘢，佢哋冇投票樣嘢噶嘛，同埋投票樣嘢亦都對於佢哋嚟講好敏感噶嘛。 佢哋唔敢投票，唔止投錯票就死啊！ 你參與咗 住投票係記名噶， 係啊，即係 驚住會認得噶。你知道就係話，中國上到中國人大，下到地區鄉鎮選舉咁樣樣。雖然嗰個話就話不記名啫，但係人哋總有方法知道你個投嗰票係點樣投。 即使連投行政長官啊，嗰1200票啊，佢哋都要自己報到啦，有冇投到啦？ 或者投俾邊個啦？佢掌握曬噶嘛？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佢哋係唔敢投票，但係咧，如果出咗個結果同佢哋個利益或者同佢哋嗰個民族感情相違反嘅話咧，佢哋就即刻會反對。當然啦，佢哋嘅反對唔係全然出於佢自己，而係有一大程度上面係出於呢個中國嘅政府嘅控制啦。 又一哭二鬧三上吊啦，即係中國人最中意呢啲噶啦。一嚟就即係譬如話。嗱，豬肉衝翻去台灣俾人截到嘅時候，咁啊喊咯，哎呀好慘啊！跟住開始鬧啦，跟住哎我死啊咁樣，跟住最後冇人理佢，咪走咯。 依家都係咁啊！依家傳到越南都出事添啊，越南嘅豬肉都驗到有咯。 咁啊，即係因為時間不多啦，咁啊臨尾報多少少啦，跟住嗰啲中國留學生就喺度鬧啊，你講好多傷害感情嘅説話，佢成日都講傷害感情嘅説話定咩啊？因為你之前藏毒啊定點樣？喂，點解？即係支持藏獨嘅問題啊！咁你又支持中國所謂咩統一咯？你又支持中國佔領西藏咯？咁又點啊？呢個你嘅政見啊嘛！咁點解你話支持中國佔領西藏冇問題，支持西藏獨立又有問題咧？係咪先？其實呢樣嘢係冇錯嘅。我想問下大家，即係大家用個腦諗一諗，究竟西藏獨立有咩錯先？有咩問題先？同埋西藏點解要被中國佔領，要被中國統治啊？原因？因為西藏人是中國人，邊一塊係啊？驗 DNA 好啊，我怕你不驗添，係咪先？語言咧、宗教咧、文化咧、傳統咧、歷史咧， 生活習慣咧，各樣嘢全部都唔同。憑乜嘢？憑乜嘢？你話中國佔領西藏係啱咧？即係嗰一萬二千個中國留學生，我當佢唔係全部都係啦，可能一萬個啊。你哋就話因為佢係傷害咩感情啊？因為支持西藏獨立有乜問題啊？咁你哋夠支持維吾爾集中營咯？ 所以 有問題啊？ 所以維吾爾集中營依家已經燒到去西藏咯。喺呢個印度嘅網媒對 Prince 嗰度咧，就公開咗上年嘅幾張衛星照片咧，就顯示西藏嘅境內已經起咗三座好似維吾爾咁樣嘅集中營，就係攞嚟應該係處理呢個西藏人咁樣。 係啦，咁總之即係我哋呢一集就係講下嗰啲中國點樣去滲透外國啊，即係嗰啲模式啊，各樣嘢啦，都係嗰一套啦。咁就今日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各位再見。